阿弥陀佛。 嗯， 课本请翻到16页，最后一行，讲义翻到讲义11的第5页。我说圣意，是诸圣者内自所证，寻思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上次讲解如来广说圣意地相，超过一切寻思境界，共分为5科。我们正在解说第1科内自所证。上次依原册书将圣者内自所证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寻思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寻思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寻思所行的境界，是凡愚的众生从语言文字辗转所得到的境界，而不是亲自所证得的境界。或者是说，寻思所行的境界是凡愚众生从其余众生处辗转听闻所得的境界。请看讲义11的第10项。寻思所行，即是一生依他言说，非内所证，故言辗转。寻思所行的境界，就是凡夫依止他人的语言文字而认知的境界，不是自己无分别智直接内证的境界。因为要借着他人的语言文字才能间接的了知，所以说是辗转所证。问：解结生密皆作是言，过觉观境，此本即云过寻思境，如何会是？提问说，在解结经与生密解脱经中都说圣意地相是超过觉观所行境界，而在解生密经中说圣意地相是超过寻思所行境界，要如何会通解释呢？答：有两事。一云旧诸经论皆云觉观，大唐三藏翻为寻思，寻即寻求，思为视察，如瑜伽论等一一皆用思会为题。回答说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在鸠摩罗什与真谛三藏的旧义经论中是使用觉观一词，而在玄奘法师及以后的新义经论中就翻译为寻思一词。寻为寻求，思即视察，如瑜伽论等一一皆用思会为替。寻为寻求，就是说寻是寻求的意思。在《瑜伽师地论》第58卷中说，于诸境界具物推求，一指一言粗会明寻。寻是在圆律的境界上具物推求。具物一词在《成唯识论》 是用葱聚一词。在成唯识论述记中的解释是葱或聚集的意思。这个葱聚这两个字呢，在讲义十一的第六页倒数第七行有这两个字。推求是推度寻求的意思。如何推求呢？一指一言，一指第六意识，在名句文身的名言上推求其意，初会名寻，与四来比较，因为寻的推度没有四的推度来的深入，所以说寻是初会，这个是寻心所。四为四察，四就是四察的意思。急于此境，不慎居物，而随就察，一指一言，细会名四。四是在所缘境上，不慎居物，四也会令心匆忙急迫。但是呢，和寻比较，则四心所没有那么的匆促。而随就察，就察也是推就观察，和寻比较，则四心所的观察推就是比较深度的推就。四的推就也是第六意识在名言上活动，所以说是一指一言，细会名四。在一言境上做深度的推求，与寻心所比较，四是属于细会，这个就是四心所。如瑜伽论等，一一皆用思会为题，而如同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中说，寻与四这两个心所都是一。思心所与慧心所的一部分，安立为自体性。在瑜伽师地论第五卷说，寻思体性者，不生推度所缘，思为体性；若生推度所缘，慧为体性，应知。寻与思的自体性，就是由思心所与慧心所各一部分的阶位上所安立的，不生推度所缘思维体性，思心所的作用是令心造作，慧心所的作用是检择诸法。在所缘境上不深入的推度，这个主要是思心所为自体性。若生推度所缘，会为体性因知。如果是在所缘境上做深入的观察与推求，则主要是以慧心所为自体性。应顺法师在《变法法性论讲记》中说，就如同猫找老鼠，东跑西跑的找，这个是寻。如果已经发现了老鼠洞，猫就等在洞口，静静的等老鼠出来，这个是四。那依照应老的说法，寻心所就如同猫找老鼠，东奔西跑，这个来解释聚物寻求。四心所就如同猫等在洞口，静静的等老鼠出来，这个来解释不慎聚物，而随就察。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解释分辨聚物一词。而此经言名寻思者，通说寻思，皆名寻思。 皆有推求思量一故。在解生密经此处说寻思的意思，就含摄了有寻心所与四心所。因为寻与四都有推求与思量的意义，只是推度的深度不同，都是凡夫从语言文字辗转得知的形象。可是如果在《瑜伽师地论》讲解有分别影像中说周遍寻思与周遍视察，那这个时候寻思就只代表寻心所，因为视察就代表了四心所，所以同样是寻思两个字，有的时候是代表寻心所，有的时候是包含了寻心所跟四心所，所以要看这个前后文来决定。然此寻思诸说不同，一萨婆多中离心之外别有心所实有自体。寻思在大小圣各宗之间有不同的解说。第一种是萨婆多宗，就是一切有部宗。他们认为在心事之外另外有寻思心所，而且寻思心所是实有的自体法，而不是假法。前面瑜伽师地论等说寻思是在思心所与慧心所的分位上所安立的假法，这个是不同于萨婆多宗的地方。始从欲界至出境律，一切心中皆有寻思，中间境律无寻有思，第二境律以上诸地皆名无寻无思。始从欲界至出境律，一切心中皆有寻思，因为阿含经中说初禅心具有五智功德，第一是寻，第二是思，第三是喜，第四是乐，第五是心一净性，这五智功德。所以有部就认为从欲界到初禅，一切的心升起的时候都有寻与思同时相应聚起。这边注意，他是说寻跟思是可以同时聚起的。婆沙卷四十二云，即一心中粗性名寻，细性名思，若作是说，显一心中有寻有思。在《大毗婆沙论》第四十二卷中说，在一刹那心升起的时候，有与心相应的粗性的寻心所与细性的四心所同时升起。这种说法就显示在一刹那心有寻心所与四心所同时俱生，寻令心粗，四令心细。问：云何一心粗细二法互不相违？我们从上面所说可以知道，寻心所是令心粗，而四心所是令心细。那么现在提问说，在一刹那心中，心同时有粗心的寻与 细心的事升起，而使令心又有粗性又有细性，粗细二性它的自性是相违反的。那么要如何解说粗细二法同时升起而不会互相违反呢？提出这一个问题。答：所作亦故，循性猛力，四性迟钝，共住一心，故虽粗细而不相违。回答说，循与四的作用不同，循心所的作用猛力，而四心所的作用迟钝，不猛力。所以当一心升起的时候，循做粗猛的推求，而四同时做细缓的推求，这二者同时升起，共同帮助心来做推求的分别。所以虽然二者有粗细的不同，但是这二者的作用是互补的，所以不相违，是做这样的解释。中间禁律无循有四，色界有四种根本禅定，就是初禅到四禅，无色界也有四种根本禅定。这八种根本定在得定之前都有净分定出现，所以呢共有八种净分定。初禅与其的净分定都有循四心所相应。什么是初禅的净分定？哎，就是味道地定。正得初禅者觉得循心所与四心所的作用会使令他的心不够极静，于是呢他便观察循四的各种粗相与过失，另外他更观察二禅远离循四的极静相的种种功德，从初禅进修二禅。在他成就二禅前的净分定，就是此处说的中间禁律。此时已经对治了循心所，但是未能完全对治四心所，所以仍然有四心所相应，而循心所不相应，所以称为无循有四。第二禁律以上诸谛皆名无循无四，成就二禅根本定时，循与四都被对治了，都不相应，所以二禅及以上的净分定与根本定都称名为无循无四。通于六事，有漏不漏。通于六事是说有不认为眼等前五事与第六意识都有循四心所相应，因为前五事虽然没有嫉妒分别与随念分别，但是仍然有自性分别，所以呢也说有循四相应。通于有漏无漏，不论是有漏的凡位或是无漏的圣位，都有循四心所的相应。在有漏位的凡夫发起言语都要依循四心所而升起， 在无漏位的菩萨，他不能如同佛一样无功用的说法，所以他们依然要依无漏的厚德智为众生说法。这个时候必须依寻四心所来做寻求与四察，才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如理的说法。所以说寻四通于有漏与无漏。若广分别如巨舌等，如果要仔细分别，还可以参考巨舌论与大毗婆沙论等。这以上是萨婆多宗的宗义。二，一经部中，离心以外无别自性，亦非一心寻四俱起，故成实论觉观品云：有说觉观在一心者，此事不然。第二种是经部的宗义，离心以外无别自性。经部宗认为，寻是散心位与定心位的粗思维心，而四是细思维心。寻与四本身就是心的字体，并没有另外的寻四心所的字体性。婆沙卷四十二云：为或有执寻四即心，如譬喻者。在大毗婆沙论第四十二卷说，有人执持寻四就是心，而没有另外的寻四的字体，这种立论，这是譬喻者的立论。譬喻者就是指经部师。那这里是提出论点的证明，亦非一心寻四俱起。在经部认为，寻与四是不能够在心的同一刹那同时俱起的，故诚实论觉观品云：有说觉观在一心者，此事不然。这个经部系的诚实论在觉观品中说，有说觉观在一心者，有说就是指萨婆多宗的有部所说，觉观就是寻四，寻四在同一刹那心同时聚起，此事不然。经部认为这种义理是错误的。那这个就是经部驳斥有部的论义。诚实论卷五云：又觉观不因一心终生，以粗细相为故。诚实论的第五卷解释原因说，寻心所与四心所不应该在一刹那心同时俱生，因为寻就是粗心，四就是细心，这两者都是心，同一刹那不能够有二心同时生起。并且呢，粗心与细心这二者的性质是相违反的缘故，所以寻与四不能同时聚起。俱舍论卷四云：寻四二法并不可知一心相应，若尔云何契经中说于出境律具足五支，具五支言就一地说，非一刹那故无有过。俱舍论是世亲菩萨解说有部宗义的 论点。但是在寻与释是否一心相应的讨论中，世亲菩萨在俱舍论中采取了经部的学说。在卷四中说，寻与释二法决定不可以执持，在一刹那心同时有寻与释相应升起的这种毅力。于是有部论师提问说，如果寻思不能据实升起，为什么佛在阿含经中说初禅具足有寻思喜乐与心一净性这五支功德呢？于是回答说，初禅具足五支，是依在有寻有次一地所说的，就是说初禅者还是有寻或者有次这两种心所的活动，可是不是说寻次是在一刹那与心同时升起的意思，所以说寻与次决定不在一心相应，是没有过失的。这个是世亲菩萨在俱舍论中所说。那么有部的众贤论师在他著作的顺证理论中又反驳了世亲菩萨这一个论点，是仍然主张寻思可以同时相应俱起，所以在论中会有不同的解说。解云：经部大同大圣，然差别者，诚实论中以心为体，依大圣中思慧为体。原册书中解释说，经部对于寻思的义理与大圣唯识中的义理是大略相同的。大圣也是认为在一刹那心寻心所与思心所不应该俱实相应升起，而二宗不同处是经部的诚实论认为寻与思就是心的本身，以心为自体，只有粗心与细心的差别，另外没有寻思的个别的字体。而依大圣的宗义，寻与思都是依思心所与慧心所为字体，在思慧的分位上所安立的假法，这个是二宗对寻思字体的差别。又经部中三谛别者，如大毗婆沙、欲界乃至有顶谛，具有寻思。而说三谛有差别者，欲界初定一切善染无复无记，净虑中间乃至有顶染污心等，名有寻有次谛。净虑中间善即无复无记心等，名无寻为次第。第二净虑乃至有顶善即无复无记等，名无寻无次第。好，三谛就是指有寻有次第，无寻为次第，无寻无次第。经部安立三谛的差别，如同大毗婆沙论第52卷所说，经部宗义安立从欲界、舍界乃至无舍界的顶，非想非非想处定，都有寻思的升起。 这个与金部认为寻四就是心的字体是相合的。而三谛的差别，金部安立如下：一、欲界以及初定，初定就是指第一禁律，就是初禅。一切的善性、染性以及无复无记性的心，还有禁律中间，就是指第一禁律与第二禁律中间的禁分定，乃至第二禁律等，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染污心，这些心都是涉属于有寻有次第。第二，禁律中间的善心与无复无记心都是属于无寻为次第。第三，第二禁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的善心及无复无记心是属于无寻无次第。说无寻无次是说寻次极尽的意思，而不是没有寻次的意思。而依善心与无复无记说明寻次极尽。当然有部中是不同意经部中这一种安立的方法。那么在大毗婆沙论的论文中，有部有破斥经部的说法，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三，经一大圣如成为事第七卷说，寻求令心充具，于一言尽粗转为性，四味四察令心充具，于一言尽细转为性，此二俱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为业，并用思会一分为体，非一刹那二法相应，一类粗细前后异故，若广分别如余且显扬成为事等。第三种是大圣为事的宗义，在成为事论第七卷说，寻求令心充具，于一言尽粗转为性。眼培法师在成为事论讲记中说，充具就是很快很快的意思。寻心所的作用是寻求，能使令第六意识很快的在名言的境界上不生推度的活动，是他的自信。四为四察令心充具，于一言尽细转为性。四的作用是四察，能使令第六意识很快的在名言的境界上做深度的推求活动，这是他的自信。此二俱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为业，此二是指寻与次，身心分位安住是指思心所，思以思量为性，不生推度，所以徐缓而性为业。身心分位不安住是指慧心所，会以简则为自信，做深入的推度的缘故，所以他急促而出为业。身心安住与不安住依于寻四二者，所以说是所依，并用思会一分为体。寻与四都用思心所与慧心所的一部分为自体，在寻求的时候 思、增、慧、列，故生推度，称为循。在视察的时候，慧增思列，这是深入的推度，就称为四。前面说的思的不深推度与慧的深入推度，是说思慧的形象。这里说循是不深推度，四是深入推度，是说循四的形象，并不相违背。非一刹挪，二法相应，一类粗细前后异故。这是说在一刹挪心升起时，不能有循似二种心所同时相应聚起。原因是一类粗细前后异故。前是指循，后是指次。循是令心粗转为性的一类，四是令心细转为性的一类，二者粗细相应，心不能同时又粗转又细转，所以知道循与四不能同时聚起。如果要广泛分别，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简阳圣教论》以及《成为师论》等。三谛别者，大唐三藏云：瑜伽论义，自信离欲，建立三谛。大圣唯识宗于有寻有四谛，无寻唯四谛，无寻无四谛，三谛差别如何的安立呢？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说，依照瑜伽师地论的论义，是依离寻四自信欲的差别来建立三谛的。为欲界乃至出境律中，诸有为法未能远离自信欲故，名有寻四。从欲界一直到初禅天的有情，如果于寻与四的自信并没有离欲，就称名为有寻有四谛。中间境律诸有为法已离下谛自信欲故，名无寻为四谛。已经成就了中间境律而没有成就二禅的有情，于下谛寻自信已经离欲。下谛就是指有寻有四谛，而于四自信还没有离欲，这时就称名为无寻为四谛。第二境律以上乃至非想诸有为法已离寻四自信欲故，名无寻无四谛。第二境律及以上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处的有情已离寻四自信欲，所以名为无寻无四谛。若广分别，如瑜伽师论第一卷说，如果要详细的解说这三谛的建立，可以参考最胜子菩萨所造的瑜伽师地论是第一卷。今此所说超寻思者，依此寻思而说，圣义地相品所说的圣义地超过寻思所形象，就依此大圣所说的寻思而说的。以上是圣义地超过寻思境的第一种解说。那么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这第一种解释说寻思就是寻思的意思，所以圣义地是超过寻思的境界。 但是并没有说所有超过寻思的境界都是生义谛。那么这个逻辑要搞清楚，因为二禅天以上的无有寻思欲，但是呢，不能说二禅天以上就是生义谛。一云始终寻思，即用三界有漏心心所法，以为寻思，即无法中分别所摄。这是圣义谛超过寻思境的第二种解释。始终寻思，即用三界有漏心心所法，以为寻思。圣义谛超过寻思所形象的寻思，就是指欲界、舍界、无舍界中一切有漏的心以及心所法的合称，即无法中分别所摄。无法是指第一相，第二名，第三分别，第四正智，第五真如。第一相就是指由因缘所生的有为法的相状，这个是安立假名的所依处所。第二名就是依于相而安立的假名，假名是能权，而相是所权。相本来是没有名字的，而依止于相，强给它加上语言文字的假名来全表其意，这个就是名。所以名又称为增语，增加上去的语言文字，本身像是没有名的。三分别，即是三界有漏心心所法。这以上三者就含摄了有漏心的能变与所变。分别是能变，而相与名是所变。第四正智是无漏的智慧，包含了根本无分别智与厚德无分别智。这以上四者呢，都是属于有为法。第五真如，即是根本智所证的真如离体，是无为法。根本智又称名为如理智，由如理智证真如，所以真如又名为如如。厚德智所缘的相与名，由前面的相与名所摄。那么这以上是说明无法。无法的分类呢，在经论中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也有将厚德智归于分别。那这个时候呢，正智就只摄根本智了。那么现在说寻思含摄三界有漏心心所法，所以寻思就是由无法中的分别所摄属的。然寻思言自有两种，一者似寻思用慧为体，推求明等为决定故。然而在经论中一般说寻思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是说似寻思，就是修习止观进入四加行位中的暖位与顶位的似寻思。似寻思 是以慧心所中的正慧为自体，推求明、义、自信、差别都是假立，皆无所有。虽然观心深入，但是呢，四旬师还未到达四如实质的决定位，所以说他是未决定故。二者，此中所说寻思，即用三界有漏心等，故今但言寻思，故名寻思。第二种是说这里的圣义地超过寻思所形象的寻思，就是用三界有漏心心所为它的字体，而寻思只是心心所中的一部分，而圣义地相是离一切有漏心心所法的，所以此处用寻思一词来全表，而不用寻思一词来全表。那么把寻思讲解完毕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是故法勇，有此道理，当知圣义超过一切寻思镜像。心一内自所证，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人二结。佛结论告诉法勇菩萨，圣义地相是圣者内自所证限量的境界，而不是凡夫依止语言文字辗转寻思所行的境界，所以知道圣义地相是超过一切寻思境界的。复次，法勇，我说圣义无相所行，寻思但行有相境界。更次，如来广说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无相所行，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事。复次，法勇，佛为法勇菩萨说圣义与寻思的第二种差别。我说圣义无相所行，圣义是根本无分别智，行于真如理体，这是根本智夹带真如理体而起，根本智唯有见分，并没有变现相分，而真如理体是相分，但不是由根本智所变的影像相分，由见分所变现的相分是依他起性的有为法，而真如是无为法，是属于圆成实性。又根本智是无分别的，真如也是无分别的，在根本智相应真如里升起的时候，能取与所取的形象都不可得，所以说圣义无相所行，寻思但行有相境界。寻思所行的境界是由见分心所变现的相分境界，无论这种相分境界是由自己的相分种子所变的因缘变，或者是由见分种子所变的分别变，它都是属于有相的境界。下面我们看讲义十一的第十一相，解释无相所行，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经常听别人说无相无相，到底什么是无相？这边做一个解释。解结经云：我说真实，非相行处。真谛记云：相行处者，为十八界，相即六尘，行即六事， 触及六根，此根尘世，但觉观境，真如非觉观境，是故非十八界。舍。真谛三藏翻译解结经中，将我说圣意无相所行翻译作我说真实非相行处。在真谛记中解释说，相行处就是十八界的意思，其中的相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沉浸，行就是指六事，眼耳鼻舌身意六事，触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此根尘世但觉观境。根尘世十八界摄一切有为法，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只能了别十八界的有相境界，真如非觉观境，是故非十八界摄。真如不是凡夫虚妄分别心所行的境界，所以真如不是十八界有相的境界，而是无相的无为法。这里将觉观解释为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了，或者也可以解释为有分别的心。今唐本云无相所行，然此无相诸说不同。现在唐朝的玄奘法师翻译的解深密经做我说圣意无相所行，但是无相这一词呢有多种的不同的解说。一云，能观无分别智名为无相，远离能取所取相故，若依此说，无相观智之所行，故名无相所行，是依主事。第一种解说，能观无分别智名为无相。这个能观无分别智呢，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此智呢，唯有见分，能够观察诸法实相的真如，所以称为能观。远离能取所取相故，此智是无漏的，所以远离有漏的取着相。又此智夹带真如而升起，并非是遍带真如相，所以没有能取相。真如离体并非所遍之相，所以没有所取相。眼培法师的解深密经释中引用无著菩萨说，智就是智，没有能取相，如就是如，没有所取相，自证觉上无能所相，名为无相。在圣人根本无分别智内自证觉上是没有能所取相的，所以称名为无相。若依此说，无相观智之所行故，名无相所行，是依主事。如果是依无相是指能观无分别智的这一种解说，无相所行就是无相能观无分别智的所行境的意思，这是依能观无分别智为主来解释无相所行，所以是属于六离合事中的依主事。一云，无相即是真如涅槃，此事无相三昧所行，据舍佛地第一皆作是说，无实相故名为无相。为五境男女及生老 无常。若依此事，无相即是智所行故，名无相所行，是六事中实业是也。第二种解说，无相即是真如涅槃，此是无相三昧所行。无相是指真如涅槃，修习无相三昧是以真如涅槃为所缘境，所以称为无相所行。无相就是无相三昧的所行境界的意思。据舍佛地第一揭作是说，无实相故名为无相，为五境男女及生老无常。据舍论第28卷说，涅槃远离十种相，所以说明为无相。以彼涅槃为所缘境的三摩地得名为无相三摩地。这个无相三摩地就是无相三昧的意思。而实相就是指色声香味触五种沉浸男女二种相，以及生意灭三种有为相，这是依俱舍论说的。在佛地经论第一卷说，相有十种，即是一色，二声，三香，四味，五触，六男，七女，八生，九老，十死。涅槃无有此十种相，故称名为无相。这是佛地经论所说，以涅槃为所缘境的三摩地就称名为无相解脱门。以上这两种经论都说涅槃没有色等实相，所以称名为无相。这十相的最后三相，如果是依有情说，就是生老死三相。如果是依有为法说，就是生意灭三相。这里说第十相为无常，如果依有情说，这个无常就是死的意思。如果是依有为法说，这个无常就是灭的意思。或者这个无常是表示有为相的意思。又依佛学大辞典，空无相无愿三昧，在有漏定位称为三三昧，在无漏定位称为三解脱门。又依显扬圣教论，如果只说空无相无愿，就通于闻思修三会。因为修会是通于有漏的世间会与无漏的出世间会，所以这种说法通于闻思修所生的世间及出世间会。但是如果说空无相无愿三摩地，就只是指修会了，通于世间及出世间的修所成会。因为修会是依止于禅定而修行，所以说为三摩地。如果是说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则只是指修会中的出世间会，因为已经得到了无漏的解脱的缘故。若依此事，无相即是智所行故，名无相所行，是六事中实业是也。如果我们依前面所说的解释， 无相真如，即是能观无分别智所行境界，所以称名为无相所行。无相就是所行，所以是六离合事中的实业事。亦云平等真如法性，离诸相故名为无相。如《无量义经》说，无量义者从一法生，一法者即无相也。如是无相，无相无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诸处所说真如无相，依此而说，这边就很重要了。第三种说法，平等真如法性，离诸相故名为无相。这个无相就是指平等的真如法性。真如周遍一切法，所以说它是平等。真如是一切有为诸法所依的本体，所以说它是法性。这个性就是体的意思。既然真如周遍一切法，又是一切法所依，为什么说真如离诸相呢？真如的真是实的意思，简别于遍计所执性的虚假无体相法。真如的如是常的意思，简别于依他起性的无常如幻之法。由此二义，故说真如远离诸相。为了要全表的缘故，假名安立称它为真如，或者是无相，或者是圆成实相。但是并不是离开色心等有为法之外，另外有一个真实常住之法称名为真如。真如只是一切有为法的真实相。如《无量义经》说，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在讲义中少了一个其字，请加上去。在《无量义经》中，佛告诉大庄严菩萨说，有一个法门名为无量义，能够使令诸菩萨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观察一切诸法从本至今性相空寂等等等等，乃至观察众生根性无量。由于众生根性无量，菩萨为众生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所权的义理也是无量，故称名为无量义。这是这部经得名为无量义的原因。这无量的法教之义，皆从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生。由于众生虚妄嫉妒而生起万法轮回六趣，不能出离生死。菩萨慈悲为无量的众生说无量的法义，所以说无量义者从一法生。这一法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的无相之法，所以说其一法者即无相也。如是无相，无相不相，无相无相，名为实相。在智者大师的《妙法莲华经》文句中解释说，什么是无相呢？以无相不相，无相无相来解说无相。无相不相是说无相者无生死相也。此性相空寂之无相法， 没有众生虚妄嫉妒的轮回生死之相，称为无相无相。无相无相是说，无相者，不涅槃相也。涅槃亦无，故言无相无相。既然没有众生虚妄嫉妒的生死相，那么就是涅槃了。此性相空寂之法，亦无生死即灭的涅槃相。涅槃也只是假名施设之相，所以称为无相无相。或者也可以解释说，不住生死是无相无相，不住涅槃是无相无相。名为实相，即是指中道为实相，无生死相，也无涅槃相，就是中道，也就是实相。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解说。在《解深密经原册书》的第24卷中，也有解说《无量义经》，如是无相，无相无相，一相无相，名为实相的一段文。在《分别于心品》中说，实相无相者，无相不浅，无相无相者，不浅无相。实相无相，就是无相无相，是无相不浅的意思。实相就是真如。当菩萨以根本无分别智证得真如实相时，一切的能取与所取相皆不显现，无有一细论之相而不浅。所以说无相不浅，也就是无相真如能够遣除一切的我法细论相的意思。所以说是无相无相。无相无相者，不浅无相。真如实相既然无相，也无所得，还有什么相可以遣除呢？所以说是不浅无相。也就是说，没有其余的任何一法可以去遣除真如实相。这个是《解深密经》分别于切品的解说。诸处所说真如无相，依此而说。经论中其余处有说到真如无相，都可以依此《无量义经》的解说为依止。又广百论云，又真空理，理有无等一切法相，故名无相。在大圣广百论释论第六卷，护法菩萨解释无相说，又真空理，理有无等一切法相，故名无相。有无等一切法相，就是指假名安立的有为法与无为法相。真空理是指真如理体，真如理体远离遍计所执性的无为相与有为相，所以假名安立为无相，也就是我们前面经文所说的无为非无为非有为的意思。又于前73云问，如是五事 当知几种取所行意。答：略有三种。一、有言有相取所行意。二、无言有相取所行意。三、无言无相取所行意。此中最初是言说随觉者取所行境。第二是言说随眠者取所行境。第三是于言说离随眠者取所行境。又初二是世俗地取。最后是圣意地取。在《瑜伽师地论》第73卷中提问说，如是五事当知几种取所行意。这五事就是前面说的相、名、分别、正智、真如、无法。五事是所取，其中的正智与分别也是能取。这五种事是几种取所行意境呢？答：略有三种。回答说，大略可分为三种取所行意境，分别是：一、有言有相取所行意；二、无言有相取所行意；三、无言无相取所行意。此中最初是言说随觉者取所行境。此中最初是指有言有相取所行意。我们先说明言说随觉与言说随眠这两个名词。在众生的阿赖耶识中，有言说的种子随逐。当众生的心心所法现行的时候，言说种子也现行，能够思维假名发起言说，就称名为言说随觉。譬如人与天等序中，能够善巧地利用名言来思维来表达者，称为言说随觉者。又当众生心心所法现行时，言说种子不现行，不能依假名思维发起言说，但是由于名言种子随逐在阿赖耶识中，能够使令众生分别取相想，就称名为言说随眠。譬如说无善名言的婴儿以及牛羊等禽兽等，是属于言说随眠者。而言说随觉者能了别名言，依言取相，是有言有相取所行意。第二是言说随眠者取所行境。第二是指无言有相取所行意，是指言说随眠者不善了别名言，而由名言种子的力量能分别取相，所以说是无言有相取所行意。第三是于言说离随眠者取所行境。第三是指无言无相取所行境。言说离随眠者，根据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初地以上的菩萨以断除名言随眠种子，称为言说离随眠者。圣位菩萨根本无分别智，证真如实，没有名言，也没有事相可见，所以是无言无相取所行意。又初二是世俗地取，最后是圣意地取。有言有相取所行意，与 无言有相，取所行意，是地前众生缘取世俗地，而无言无相取所行意，是圣位菩萨根本智缘取圣意地。好，今天就说到这里。这个地方不太好讲，这个无相的这个解释不太容易。有没有问题？ 哎，师父慈悲。啊，刚才在课堂中有提到夹带变带的真如体相，那么想要请教师父的是，在夹带变带在根本意上面上，根本意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开示一下，说明一下 什么是根本意？ 就是夹带变带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意思？你常听到这两个名称。啊，也蛮听说也蛮复杂 的。譬如说，这个笔在这里，我拿手去拿这个笔，嗯，这笔被我拿住了， 是， 这个就叫做什么？夹带。啊，就是它是笔嘛，我手拿住了，拿住了叫夹带。对，那现在这个笔在这里，我变一个笔的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去抓那个像，我自己变出来的像，而不是抓这个笔，这个就是变带。 哦， 就是夹带是抓到那个真的东西，变带是我变出来的一个影像，我去抓那个影像， 那个相分就对了，抓到那个相 分，这个也是相分， 这个也是相分， 哎，就是我去抓，但是这个相分是真实的。 OK。 那个相分是我的见分变出来的。 嗯， 那我这个见分是直接抓它，没有变，是直接抓到它的实体。 嗯， 那这个是根本智去夹带真如，他直接去抓真如，根本智没有变一个真如出来。 嗯哼，他没有听到。 他直接去抓这个真如夹带它。可是后得智，因为根本智夹带真如，就有一个。对，就有一个经历过这件事情了，就有一个相出来了。所以后得智在根本智之后升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变一个相似的真如的相影像出来，然后后得智就去缘取他自己变出来的那个真如影像，他没有力量去直接的来缘这个真如实体，他只是根据根本智缘真如实体的那时候的相来自己再变出一个相貌来。 Oh, okay. 来圆取它。那唯识 要先发生嘛，才能够发生后面这个。 对。Okay. 但是呢，唯识中所讲的唯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除了根本是抓真如之外，是夹带之外，所有的相都是由你的见分变出相分来，然后去圆取的。所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东西像都是假的，是你自己变出来的。不管是你哪一世变的，它都是世变出来的，所以说是唯识。所以我们见到的像全部是假的，是我们的心变出来的。 师父，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夹带本身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发生任何的作用。如果你要有一些作用的话，你可能就要变带这边才能够发生。 夹带有作用啊，它可以断一切烦恼。因为根本是圆真如的时候，啊，有经论那样讲，根本是圆真如的时候才能断烦恼。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接触到实相，才能断烦恼。那有的经论说，根本是圆真如可以断烦恼，后得智圆真如相的时候也可以断烦恼，有这种说法。但是绝对的，大家都同意，根本是圆真如的时候， 它是可以断烦恼与所知二障的，所以它的作用最大，断烦恼的作用。 啊，另外我再追问一下，不好意思，就是说那个刚才所知二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我们可不可以看，我们可不可以把烦恼障当成是一个见货，然后失货就是所知障，可不可以这样讲？ 见货断的是一部分的烦恼障， 一部分而已。 失货呢又断一部分的烦恼障，俱生烦恼障有俱生跟分别， 跟分别。 所以在见货的时候断了嘛，断分别的，然后到失货的时候呢断了嘛，俱生。 俱生。 那这样子来分，这样好。还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日讲义十一第六页这边，然后下面第三大项，经一大圣这边是引陈维士卷七来解释这个寻求，就是跟那个视察。那这边有提到说，寻视不能聚起。那请问这个他讲的这个范围是限定在他的心所我的部分吗？所以是第六意识吗？还是 对，应该他讲一言尽。一言尽就是讲第六意识。 那另外问一下，前五次去了别，做这个了别，它算是 刚刚讲了有部，他是认为是有形式的，但是大圣为识，他是认为是一眼睛，是第六识，就寻识为与第六识相应，是大圣为识的中义。 所以为识中认为都是第六识的部分，那所以前五识的部分就不能列入， 你不能分别嫉妒。唯识中他认为寻视是分别嫉妒，在语言文字上分别嫉妒才有寻视心说。那你前五识是没有嫉妒分别的，那你不能嫉妒，你当然就没 有 寻视。他是有自信的，自信分别。 然后，下一页第七页，第十一项是无相所行，在。中间这边有三说，金一堂本云无相所行，凡此无相诸说不同。这个第二段这边，刚才在解释这第二段后面的时候，有提到说俱舍论跟那个佛地论都有引了，都有提到说没有实相，所以称为无相。那后面又讲到说，就是，可是法师在讲这个无实相故名为无相，为五尽男女及生老死长。在补充完有情无情这一段以后，又引了那个佛学大辞典跟显扬圣教论的文，想请问法师是，为什么又去引这边来讲？是感觉他讲的够周全吗？ 就是因为既然讲到无相三昧的话，那么就是跟三三昧有关系嘛。但是我们对于三三昧经常它的分位会有问题。那这边刚好佛学大辞典跟显扬圣教论，它把我们使用三三昧的时候名词的使用它的分位的案例讲得很清楚。比如说你讲空无相无愿，那这个时候它的分位是包括文思修三会都包括了。对，那你讲说空无相无愿三摩地的时候，那只能指修慧，因为文思慧没有禅定相应，所以只能讲修慧。可是当你讲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的时候，解脱的时候只是讲出世间慧，所以它必然是指修慧中的出世间慧。 无漏位了。所以他这样就把这个分位给你安立了。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他讲通无相无愿三解脱门的时候，那么就是讲修慧中的初世间慧，你会比较了解。在唯识中，他通常他是这样，他在定义每一个法相的时候，他定义的很清楚。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不要搞得模模糊糊的，就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定义的氛围在哪里。 我问一下，上次最后面有同学问的问题，因为法师你后来有回答他的问题的，但是有一部分，我再问一下，就是他说跟本质清源真如是夹带嘛，然后夹带是原他本体，那是属于无分别智所设，那获得智有分别变现影像作为相本，然后你后面有额外补充说，这个跟那个我们平常修持那无分别影像是不同的，说那个是见分自变。然后你提到说，这是所以为什么有人修禅定相应的时候会误会说他自己以为是圣的，然后他不是清源真如，因为他是自体变现。这一部分可不可以再详细讲？ 就讲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他是用有分别像无分别影像，他有分别跟无分别，但是他都有什么影像？那我刚刚讲根本是夹带真如的时候是没有影像，是不是？ 对， 后得智变现真如上去缘取它的时候是有影像，它是变现出一个影像，真如的影像，然后去缘取它，是不是？就是有影像。好，那现在讲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这都是影像。一种是属于有分别的影像，一种是属于无分别的影像。修观的时候要做种种分别，所以它是有分别影像，它是影像，是你的见分变出来的。可是它是变现的，是有分别影像。修止的时候，它一直缘取一境，为什么？而不动，专注于一境上面，所以它是属于无分别的影像。但这个无分别不是无分别智的无分别。就是无分别影像，也有影像。所以你修止就是什么？就禅定嘛。你禅定成就的时候，你还是这什么？无分别影像。你还是以你的定心变出一个影像来，然后你的心去缘取这个影像。那个像是你的心变出来的，是你定心的见分变出来的。是不是？ 对。 所以呢，那个还是影像，并不是根本是去什么？原真如的无分别嘛， 是。 可是呢，在那个你成就禅定的时候，你会什么？没有欲，然后呢，你会跟欲界差很多，你的种种的感觉上面都会跟欲界差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你以为自己什么成为圣人了。那其实你不是圣人，因为你还是在影像上面。你没有清源过真如过，所以你还是凡夫嘛，那就这样子。 那记得也有地方说，就是立根的人，他可以知道，当他证得无分别智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他是已经证得。 就跟你刚刚前面问的问题， 对，那是不一样。对， 那就是我问下一个问题。 OK， 好，我又问你跟前面问题。 那。是怎样的人才有这样的程度？ 通常是大阿罗汉， 大阿罗汉， 像舍利弗尊者，这些大阿罗汉，他们过去是已经大概经过十万劫的修行，所以这一次来跟着佛一起来显现，这个时候呢，他证了，他就知道他自己证了。可是很多会解脱阿罗汉， 我们只有味道地定的。 他是有味道地定，然后过去吃的善根不够，所以他证了以后，他不知道他证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请佛给他验证。 所以九修还是好，九修还是好。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我以前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我到了第一个礼拜，我哥哥就叫我买一张车票，灰狗巴士的车票，从亚利桑那州坐到奥克拉荷马州。啊，我那时候英文还不太行，所以一路上很紧张啊。去，然后到了我哥哥那边去呢，第二天他就教我开车，然后上车以后就开了不到五分钟就上了高速公路。然后你知道那时候车子还没有电动的开门窗的，所以他要我一手把方向盘，一手摇，开窗关窗，开窗关窗。他第一天就这样训练。然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不整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你到美国来，你要靠谁？然后你不要来靠我，我们不搞这一套，我们到美国来就搞美国这一套。我是你哥哥，但是你不要来靠我，你得靠自己。啊，我能教你的就是教你怎么开车。那你会开车了，你就能够去办事情。那这是我能给你。那你有事情了，你不要想要来找我，没有这回事情。所以就是说我到那边去，然后我就训练了，我就了解了，就是凡事最好还是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可是呢，我用这一套去教后来的留学生，好，我们去接机嘛，他每一个都恨恨的要死，到最后都是说这个人太过分了。但是这很基本，我教你怎么在美国生活，你不要靠别人，我们靠自己。对，后来我出家以后也是一样，我也在讲真实一品时跟各位讲过，跟师父出家以后，师父就说你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你自己能够学习经论，靠自己能够学习经论，你不要靠我，你靠我是靠不住的，因为我随时可能走掉，所以你趁我还在的时候，你赶快利用我还在的时候，学会自己能够学习经论。那这也是相同的经验，跟我哥哥教我是一样的，就是你要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那果然没多久，师父走掉了。对，所以我学习经论。师父在的时候靠师父，师父走以后靠自己，啊，就是这样。讲人情没有办法，你就说哦，我看不懂了，我请求佛菩萨来跟我讲，我请谁来跟我讲？他讲的未必是对的。你常常看经论，你常常自己下功夫下去，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容易了解到他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是啊学一点测书。那没办法，跟原彻法师的实力有差，所以看他写的书里头，那就有很多我还是很吃力，要解决他还是很吃力。嗯，所以都快讲不下去了，压力太大。因为就像今天这位，什么无相无相无相无相，啊，这个要解释。那真的，你叫我说我直接看这个文要解释，那是没办法。那还好有智者大师的解释，跟后面原则书有解释，那再参考他们的解释以后才能做解释。但是还是一句话，就是要靠自己。你能够现在靠学会靠自己以后，你不管你以后流转到哪里，你都能靠自己学习佛法。你不要想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真的是靠不住，因为他随时可能就走掉了，靠自己。